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88集，吹火。慕如似是犹豫， 以前机会是有的，听闻好些年前六郎还在襁褓中，太后当时已经养了先太子，但见六郎身无所依，便也想抱回宫中好好养。光成爷也点头了。 李建和没听过这一茬，不禁追问道， 后来呢？后来怎么又没抱呢？ 慕如安抚了他片刻才说， 后来李北王萧方旭上奏，说太后抱养先太子，尤其要养东宫储君的重任，太子已经大了，再养一个皇子恐生肘腋之患。 李北王， 他本就与萧迟也生了嫌隙，此刻听闻这桩陈年旧事，想到萧迟也从来不曾提起过，立刻百感交集，觉得萧迟也城府太深，与自己根本没有交过心。李建恒恨极了，说， 他这般说到底，他与别人一样，都把我当作踏脚石。可怜我本天皇贵胄，如今却连个能够依靠的兄弟也没有。 慕如抱了他，也说， 到底不是亲生兄弟，谁能比得上先帝待六郎好。 哎呀，可惜我李氏皇嗣稀少，到了如今竟只剩我一个了。 李建恒说到此处，忽然问慕如， 哎，你弟弟自打潘如贵斩首后一直藏在薛修卓府上，眼下可还好？ 好。 说完便转身掩面啜泣起来。李建恒赶忙问， 好慕如，怎么了？怎么就哭了呢？ 慕如一边用帕子拭泪，一边梨花带雨的望着他。 好是好，可到底不在身边，几个月才能见一回，他又不比别人家的兄弟，还能建功立业报效君父，他如今只能伺候人。 李建恒最见不得他哭，立刻说， 你早与我说不就好了，我们夫妻同心，什么事情我都愿意替你做的，何况 这本就是人之常情。哎呦，别哭了，哭得我心都要碎了。哎呦，好慕如，我明日就让薛秀卓把他送回来，就在我身边当差，行不行？ 慕如含泪说， 那怎么成，阁老那儿怎么说得过去，旁人也不会答应，叫你难做我舍不得。 李建恒揽着他， 哎呦，我是皇帝，宫中事我说的算，再说我让他改个名，谁又能真扒着他不放，潘如归都死了。 慕如又让他哄了半晌才破涕为笑。 方犬也想跪谢你呢。 李建恒大方道， 哎呀，自家人于情于理，这都是我该做的啊。 几日后，行刺案还在审查，袁柳受刑供词颠倒，却一口咬死自己没有给萧迟也送过金桃，东龙牙行的勾当他根本不知道，但是重刑之下他也屡次想要松口算了，可他一动这个念头，又会记起萧迟也还拿着他全家性命。袁柳在禁军待久了，知道萧迟也对外对内是两个人，二公子说替他照看儿子，就是真的替他照看儿子，他说错一个字，儿子就会跟着没了。袁柳家在这权力角逐的空隙里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只期望案子尽早了结，给他一个痛快。这个了结的时机很快就来了，事情越演越烈，弹劾萧迟也的折子层出不穷，千奇百怪。在李建恒亲自提笔把萧迟也骂得狗血淋头之后，刑部主事上呈预案，说他们查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叫银珠，是田石房的太监。据他口述，百官宴开始前两个时辰，他给各宫主子分送福堂，在采薇宫边上见着有人训斥福临，采薇宫正是慕如居住的地方。 那日天冷，阴云密布，风也大， 奴婢给各公主子分送福堂，从采薇宫出来时，正遇着木皮娘娘起驾，便回避到墙角。就是那会儿，奴婢听着有人斥责着什么，抬头看见采薇宫的掌事太监与福临姑姑在里面争执。 出神的时候，你为何闭口不提此事？ 堂内寂静，只有技师的书写声。灯挑了几盏，连夜审查的孔丘已经不知喝了多少壶艳茶，这会儿双手交握，问堂下跪着的银珠。银珠嘴唇翕动， 回大人的话，奴婢心以为这是无关紧要的琐事，又因为那日风大，实在没听清他们在争执什么，唯恐答错了。 既然如此，你怎么又突然间交代了？ 傅林也质问道。银珠拧着衣角，惶恐不安地吞咽唾液，费了好些劲儿，才细声说： 叫狱卒爷爷给打怕了。自从入了狱，夜夜都听着鞭挞声，奴婢的干爹也叫人给打得半死，说的事无巨细的交代，奴婢实在怕了。 刑查重地，岂容你这般颠三倒四？ 傅灵烨厉声斥责。影珠叫他吓得一个机灵，跪在地上凄凄哀哀地说： 奴婢也不知晓他要做那样猪狗不如的事情。 傅灵烨对孔丘说： 重刑之下容易屈打成招，此人的话信不得，这样的供词如何能交到御前？ 三审详谈皆有笔帖记录，真的假的，皇上自会盛行裁决。东西誊抄出来，阁老那里也要有一份。 傅林烨万万没想到，案子进行到这里，还会杀出个程咬金。他能踩萧儿一脚，是笃定萧儿此次还还不了手。有个源流洗不干净，那他萧儿就不干净。谁知采薇宫也下了水，这下好了，大伙儿都不干净，这案子还能继续审查？傅林烨立刻就嗅出来了，这个银珠怕也不简单，一直等到三审才肯说出这种事情，多半是让人埋在这里等着呢。傅林烨心急如焚，他跟魏怀兴不同，魏怀兴背后有魏家，魏家还记着别家，扯不清，最终只会落个查办的处罚。可他怎么办？他可没世家做倚仗。孔丘见他神色几变，便说： 采薇宫到底是后宫，外臣不好探查，此事还得去御前商讨一番。傅大人，回去稍作歇息，咱们御前见吧。 傅林烨起身，纵然心里急，面上也能做出笑，对孔丘拱了手，匆匆退了。此时天还没亮，冷得厉害。傅灵烨催促着马夫，捻着嘎吱叫的雪赶到了藕花楼。他提袍下来，匆忙上楼。西红轩工于戏曲，这会儿还跟沈泽川谈他的新作。沈泽川繁丽锦衣卫的袍子，着着大袖衫，倚在椅子上听着，把手里的折扇开开合合。傅灵烨闯进来时，没料到沈泽川也在。沈泽川轻轻合了扇子，对他那点狼狈视而不见，也不起身行礼，只笑道： 御史大人来得晚，这会儿都过了庙时了。 西红轩有些不悦，挥退了追赶来的老鸨，让人把门带上。他也不起身，只让傅灵烨自个儿坐了。 林烨怎么来了？提前叫人打个招呼吗？几步路的功夫，非得这么急急忙忙，失了体统。 傅灵烨不仅年龄比西红轩大，品阶也比西红轩高，此刻竟让西红轩像是呵斥后辈似的给责怪了一番，他心里不痛快，恨死了西红轩这种高高在上的做派。傅灵烨像是没听出责怪，边笑边提了袍子坐下。 哎呀，十万火急，我这才从刑部出来，就往二少这边赶，您说急不急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